夏仲天那可是家世的赞助商，本身又玩着荣耀，他的角色对于家世的人来说当然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叶修作为家世的前队长，完全知道。此时拿着夏仲天助理的电脑，随便拿了张卡就登录了游戏，而后在竞技场里直接搜索夏仲天的角色，就这样找到了他的竞技房间。 此时趁着他的对手退出，叶修果然让自己的角色站上了竞技场。叶修又是用的哪个马甲，陈果根本没去关心，因为这根本对结果没影响。用什么职业，对于叶修而言，不都是虐菜吗？这一瞬间，陈果倒是开始同情屋里那位了。比起自己的唠叨，这才是更为残酷的打击吧。 陈果估摸着叶修不会打得太良善。果不其然，陈果这心理活动都还没完呢，一局比赛已经打完了。陈果看了一眼时间，30秒，还是不到。转眼第二局已经开始，陈果都不忍心去看过程了。这就好像看大人打小孩一样，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去欣赏这过程，只会觉得残忍，没人性。 转眼第二局结束，然后第三局。陈果觉得自己好像都听到房间里越来越暴躁的呼吸声了。夏仲天好说这么多年的荣耀粉了，就是再没资质，水平也不至于太烂。在网游里肯定没有输得如此狼狈过。以他赞助商的身份，没准还和家世的职业选手交流过。不过都说了是赞助商身份了。 家世的选手够上道的话，总不至于打得这么不留情面。但是眼下，叶修真的毫不留情啊。陈果又是一番心理活动的功夫，夏仲天已经输到第六局了。陈果唠唠叨叨分散他注意力，让他3分钟输一局，而现在叶修亲自上阵，3分钟夏仲天已经输了6局。由此可见，少说空话，多多实干。 确实是真理。转眼5分钟过去，夏仲天已经输了整10局。5分钟输10局，也是荣耀玩家的陈果完全可以想象到此时的夏仲天是怎样的心情。不过这小子也是够执拗的，被打成这样，明显水平悬殊，却还是锲而不舍，蹲在房间里不肯走，还要打。于是又是一个5分钟。 助理办公室桌的老板专用内线铃声狂响，叶修随手拍下：“干嘛？午饭怎么还没来啊？”夏仲天似乎没有意识接线的完全不是他助理的声音。“输了这么多，还吃得下饭啊？”叶修问。内里一片沉默。陈国听到椅子的响动，朝屋里一看，夏仲天总算是站起来了。 从他那宽大的办公桌和显示器后绕出，走了出来。刚才是你打的？夏仲天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叶修坐在他助理的位置上，电脑运行着荣耀，虽然没看到叶修的角色名，但也猜出了大概。他不是一个蠢人。叶修只是笑笑，没说话。我的水平有这么差？夏仲天一脸的不相信。 也不算太差，叶修说。陈果和夏仲天都无语了。这位的言外之意，当然意思其实是他太强，这太不谦虚了。但是不谦虚的让人无话可说。这是叶修，荣耀顶尖大神。你再谦虚说我不行，我还不够厉害的话，那等于是打所有荣耀玩家的脸。你都不叫厉害，那我们算什么呀？ 夏总还要继续吗？叶修问。不必了，夏仲天说。他又不是受虐狂。那我们的谈话呢？叶修问。也不必了。夏仲天居然很有些惧意地望了陈国一眼。看来刚才陈国的家长里短对他的杀伤力还是挺大的。反正你的午饭也还没来，不如大家再坐下来谈谈。叶修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你应该很清楚，我是不可能赞助星星的。哎，我很奇怪你居然会找到我这里来。如果是夏仲天的话， 当然不可能。但如果是明前绿的外宣部主管，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挺不错的机会的。 夏仲天怔了怔，随即却也明白了叶修的意思。夏仲天不赞助星星，这完全是他个人情感上的无法接受。但是如果真从商业角度去考虑的话，星星目前的所受到的关注是一个绝佳的赞助选择，对于他们明前绿来说尤其是。因为其他的家事赞助商都是纯粹的商业合作，他们出了赞助，自然希望家事不遗余力地展示他们的产品。但明前绿就不一样了，因为更多的是出于夏仲天的个人意愿，所以赞助的力度本身就不大，对家事方面要求的反馈也一点也不多。即便是家事的本地死忠，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本地的名牌企业明前绿事实上也就是他们所钟爱战队的赞助商之一。明前绿的赞助说白了就相当于一个富家公子一次的愉悦的消费，这钱花了他就已经满足了，根本没对此产生额外的期待。这份赞助没有收获太大的影响，所以此时突然改换支持踢翻家事的星星，对于明前绿而言影响是完全可以消化的，并不像原本家事的那些主要赞助商，他们现在想改支持星星都得仔细掂量一下。夏仲天是外宣部主管，专业的判断力还是有的，只是遇到荣耀碰到家事总是喜欢感情用事，此时被叶修这样一说，从专业的角度一考量，确实此时的星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赞助项目，做个专业的可行性报告的话，可能连董事会那边都会批准。一瞬间，夏仲天真的开始从专业角度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了。但是一涉及到实际运作，顿时又想到了家事目前面临解散的危难，而这一切通通都是眼前这支战队，这个男人亲手促成的。夏仲天的理智瞬间就又被燃烧掉了。 我拒绝， 他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地说着，他就是要让星星的人懊恼，虽然他也影响不到太多，但是至少你们不可能拿到我这里的赞助，这是我能让你们付出的唯一一点代价。夏仲天就是这样想的。 这样啊，那真是太遗憾了，你错过了一次宣传的好机会， 叶修说。 放心，我们明前绿拥有足够的宣传方式和渠道。 哦，那你们在家事那边的赞助准备如何收场？ 你居然还好意思说这个？ 夏仲天脸上的冰冷顿时不见，改放的是满脸的怒火。在他心底，无论家事是何种原因走上如此落魄的道路，但叶修和星星给予家事的是致命一击，就是这一击让他无法原谅叶修和星星。即便从报道中他也了解到了相当多的始末，这会让他对陶轩也充满鄙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叶修和星星这致命一击继续耿耿于怀。 比赛就是如此，付出收获，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叶修说道。夏仲天被问住了，事实上他要表达的也不是这个意思，他不爽叶修和星星其实仅仅在于他们给予了家事致命一击，对于叶修曾是家事的人出走反戈一击什么的，他倒没有别样的情绪。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在这一场胜负之中，叶修和一个普通选手没两样，他们取胜了，家事倒霉了，所以他恨他们，就是这么简单。叶修的胜利只关乎比赛，无关乎其他，夏仲天的恨其实也只是关乎比赛，无关其他。 家事现在需要帮助，或许你可以找找机会。 我？ 提到这个话题，夏仲天居然愁苦上了。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这个能力。你会有的，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 你什么意思啊？ 家事在拆分出售， 叶修说出了对于任何一个家世忠粉来说都是绝对噩耗的消息。希望他最重要的部分不要散。我们走吧。叶修招呼了一声陈果。 哦。 陈果应了一声，有点遗憾。中间有一度他看到夏中天对于投资兴欣确实开始认真理智地思考了。他燃起过一线希望。但是很遗憾，最后夏仲天还是拒绝了。这家伙不愧是家世的大忠粉，始终无法绕过星星击垮了家世这一事实。而对于这一点，陈果无从解释，因为夏仲天关乎的就是比赛本身，胜负本身，因为结果所以有这样的决定。想改变他，除非是改变那场比赛的结果，可惜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出师不利啊。 离开明前绿，太阳正当空，半小时嘴皮子没停的陈果都快冒烟了。路边买了两瓶饮料扔给叶修一瓶后，自己就先狂灌了一半，而后再一看瓶子包装，明前绿。叶修也没那么小家子气，拧开喝了两口。 放心吧，咱们现在没理由回去再住的，只不过你一上来就挑了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纯粹找虐啊。小常这小子，看我不好好收拾他。 陈果仇恨转移，立即拿出手机准备数落一下常仙了。说起来，他们虽然被夏仲天拒绝了，而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不屑，但是他最终还是没办法讨厌这个人。说到底，全都因为爱。和陈果、叶修和每一个钟爱着荣耀的人一样的纯粹的、满满的爱。